注定不可挽回的缘分。你曾许下的承诺，就当作一场梦，不要说走就走，留下全是泪和愁，让我独自来承受。

该回家的回家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在奔跑。路慢慢变得宽了，心开始有点高了，风让人变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但梦和期望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